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8集《步步为营》，结局上。六，程俊出了教学楼，头顶阳光明媚，程俊却感觉不到任何暖意。他拿了车钥匙，刚走到车边，就看到靠在车门边的修长身影，是宋绿婷。他还穿着白色研究大褂，一身严谨，五官不如程俊的精致圣人，带着少年人罕见的自律稳重。 程先生，关于冉冉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聊聊。 程俊是知道宋绿婷的，他停下看着宋绿婷好半晌，才开口说了几句话。宋绿婷安静地听着，眉眼始终都没有变化。好半晌，她才轻声开口：“ 可以带我去看他吗？” 程俊知道，秦冉是不想他那些朋友知道他的事情的，但宋绿婷太过敏锐了，瞒不过。程俊也不遮掩，他颔首道：“ 上车，谢谢。” 宋绿婷开口道谢。他坐到后座，两人一路上都没有什么话。不多时，车子到达医学研究院，却发现研究院的门口一堆记者，吵吵嚷嚷，声音尖锐。 请问一下，为什么医学院没有隔离，会有一个携带外三病毒的人？ 请问，谁会对京城所有人的生命负责？ 听说秦冉小姐身上带有的 Y3 病毒比所有传染者都厉害，这个消息是否属实？ 程俊不由皱眉，他转了车，从地下车库入口进去，并按了手机打给程水。 医学院门口怎么回事？ 老大，我正好要打给你，半个小时前 Y3 病毒的事情已经传出来了。 程水那边声音严肃。 秦小姐的事情也不知是被谁传了出来，现在医学院一团糟。 程俊眉眼未动。 我知道了。 他将车停下，直接走到地下车库电梯，往 B5 楼走去。程水的声音宋绿婷也听见了，他心下着急，眉眼也难得多了焦躁。没有看到秦冉现在的情况，他是怎么也静不下来。 B502，程俊一来就看到站在门口的程温如，他此时没了女强人的气势，只是压抑着怒气看向程俊。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没必要。 程俊的声音平静无波，容色一如既往，像是不知道秦冉的事情一般。程温如还想说什么，程俊却停了脚步。他看向程温如跟宋绿婷，笑了笑，只是声音很淡。 别带着情绪进去见他。 听完，程温如愣愣地看着程俊，眼睛红了红。秦冉平日里就算咳一声，他都会拧半天的眉，这种情况下，没有人会比程俊更难受了。宋绿婷站在门口，也调整了自己半晌才进去。门内，程俊看了一眼秦冉，他依旧在跟林思然打游戏，精神状态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他才看了看周围，不由拧眉道：“ 顾惜池呢？”“ 俊爷。” 程木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，才压低声音说道：“ 大少爷知道了秦小姐的事情，要把秦小姐送走。” 程俊点头，他伸手扯了扯雪白的衣领。 哪个会议室？ 程木说了个地址。 好。 程俊笑了笑，他微微颔首，直接去往会议室的方向。会议室里，程饶汉以及研究院大部分的负责人都在。 不行，顾医生，秦冉这种危险人物一定要送走。他身上的病毒比所有感染病毒者都厉害。 程饶汉开口道。 现在媒体都被惊动了，微博网上都在讨论这件事。 京城人人自危，不能留他在这儿。他在研究院也人人自危。 是啊，顾医生。 这种事顾西池自然不答应，他看向程扰汉，还未开口就听到门外淡淡的声音。 师弟不用说了，我们离开。 门外，程俊穿着血色的衬衫，黑色长裤，眉眼舒卷地开口。会议室内，所有研究院的负责人都认识程俊，也知道程俊帮了程家不少，但此时命位上，尽管知道有顾西池跟程俊在，秦冉不会影响到研究院的人，但是他们还是害怕。眼下正跟医学组织联合着，富贵就在前方，他们不想有半点差错，因此大部分人都不敢正视程俊，也没有说什么。程饶汉张了张嘴，他看着程俊说， 你也知道微博舆论相迫，还有刚刚好几个家族的人给我打电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 京城家族这么多，越有钱的人越是惜命，他们还要来研究院打疫苗针，对秦冉更是不能容忍。程俊没有说话，只是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顾西池看向程俊，好半晌，他皱眉。 行吧。 看到程俊的一瞬间，程饶汉下意识地缩着肩膀，他现在也有些怕程俊。但程俊什么也没有说，直接投降，要带秦冉离开。程饶汉松了一口气，他看着程俊离开的背影。如今研究院跟医学组织还有神秘忘忧有了两个小组的研究队，以后好日子还在后头。程俊也走了，对他来说是一件绝顶的好事。程饶汉不由笑了一声，正好看到门口的程温如。只见程温如只是看他一眼，说道， 你之后别后悔就行。 程俊一边回实验室，一边翻着微博。这件事是一个娱乐博主公布出来的，底下的评论一边倒， 虽然我是秦冉的粉丝，但我不得不说一句，他这么自私的吗？不顾及其他人的生命。 就是，竟然还待在研究院，眼下 Y3 病毒人人自危，研究院多少大叔在研究，他要是意外感染到了这些人怎么办？ 偶尔也有两句，这种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几率不大，但是都被人忽视了。虽然 Y3 病毒可怕，可有医学组织跟凌驾，还有快要出来的新型疫苗，京城贵族跟一众网友们并不忧心，反而说着风凉话。程俊冷笑着看完，他拿了一根烟，咬在嘴里，淡淡的往实验室里面走。 准备一下，所有东西都带走。 什么情况？ 程木看了一眼跟在程俊身后的顾西池，顾西池耸肩，嗤笑道： 那群傻逼，估计不知道你们家俊爷向来不爱江山爱美人。 啊？ 程木没有听懂。顾西池瞥他一眼，没再说话，拿着电脑和他必要的实验器材，同程俊一起出门。一行人都回了别庄。 不对。 车子停在门口，开车的程木嗅觉灵敏，他微微眯眼。 俊爷，别庄有人闯进去了。 与此同时，研究院两个研究 Y3 病毒组的组长都发现联系不到医学组织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刚刚不是还传过去一份数据吗？ 顾先生跟林先生走了？怎么回事啊？ 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有人保持着拨通电话，有人去找程卫平，还有程饶汉，还有顾西池。程饶汉正应付一个记者呢。 我知道大家关注新型疫苗，但不要恐慌。 他应付完记者才接到研究院的电话，听到电话那边的声音，他面色一变，连忙赶回到研究院 B502。 正好遇到拖着一个行李箱的林父正在走出来。 林先生，林先生请您留步。 程饶汉连同一众人连忙开口。 我们研究院是有什么怠慢之处吗？ 林父正在联系程俊，闻言抬头，声音有些憨厚，一脸莫名的开口道。 我是因为冉冉来的。冉冉你知道吧，我女儿的好朋友，还帮我女儿考到了 A 大。她要去哪儿，那我自然就去哪儿。先生你没事吧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